埃及出发的漫长旅行的第三个月，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附近安营。摩西到了山顶上，耶和华就对他说话。摩西下了山，召集民间的长老来，向他们重述了上帝的话。 上帝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都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宝贵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，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现在我问你们，你们如何回复上帝？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他的话，做他的选民吗？你们的答复是什么？ 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 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 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山顶，向上帝报告百姓所说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 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 耶和华同时指示要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不可进入圣地，凡侵犯的都要致死。 上帝要我们今天跟明天自洁，也就是我们要洗衣服，家里还要大扫除。 爸，为什么？ 因为摩西说，在第三天，上帝要降临在这山顶上，向我们说话。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有很大的号角声。 妈，我好害怕哦。 是的，好宝贝，我们大家都害怕，营里每个人都发抖呢。号角声是信号，要我们跟着摩西到山脚去。 妈，你看，西乃山上的黑云好像在冒火哎！云不断的升上来，好像是好大好大的火炉， 整个山都在震动，好像我们发抖一样。 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啊。 摩西，你走进云层到山顶上来。 摩西就照着做了，然后上帝告诉他，到山下去警告大家不可靠近，上帝就要极其威严地向大家说话了。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制造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的任何形象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 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了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 就这样，在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中，上帝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了他的十条诫命。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颤抖，所以从西乃山退得远远的，对摩西说： 摩西啊，摩西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会死。 摩西，请你和我们说话， 请你和我们说话， 上帝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， 不要惧怕，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 然后摩西离开了百姓，走进了云中，在那儿上帝又给他许多命令和典章来管理和审判以色列人民。摩西回到百姓中间，将上帝命令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回答说：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 凡上帝所吩咐的我都要写在书上。 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召集百姓来献祭，并与上帝立约。 现在我将牲畜的血洒在你们身上和约书上，作为你们和上帝立约的凭据，上帝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。 阿们。